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2小时好歌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，与你主导你的经典情怀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叶倩文《情人知己》。周传雄《男人海洋》。 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成长。 王菲《流年》。 假如相逢终不能幸免。 苏芮《跟着感觉走》。演唱的粤语歌《留下我美梦》。 万里冲天风，无长欢笑中。 刘若英《大家来恋爱》。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，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。 任贤齐《天涯》。 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不到被吹散，往事如风。 刘文正《阿美阿美》。 阿美阿美，即使扮嫁妆。 孟庭苇演唱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。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叶倩文演唱的《情人知己》。这首歌收录于叶倩文1992年的专辑《红尘》当中，它的国语版本呢就是周华健演唱的那首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。 时光飘过，回头又见，长日细数别时情，还幸有爱不减半点，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，谁可想到谁能预算，其实你对我痴情，藏在暗里已多年，在这天终于要说一遍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，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作决定。难怪曾算出不能成为知己的，怎么可能相恋，这晚我认真听见，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。 何辨证，才是有爱与痴情，为害怕爱火烧完原有的知己，已再不见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，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难怪曾说出不能成为知己的，怎么可能相恋？这晚爱仍真庆宴，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，怎可不可能相恋？我却怕未可以遇见。难怪。 长江，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，卷起了一帘那么长，挥手目送你起航，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记都张开胸膛，做人愿看护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的老歌《男人海洋》，继续来听蔡琴演唱的《再别康桥》。 我会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 飞的经典老歌《流年》，王菲用精灵般的嗓音表达了一种淡薄的情感。

电视剧《色女郎》当中有一首好听的插曲，我们来听刘若英演唱的这首《大家来恋爱》。 南三月烟雨愁，听听人间四月锦四天，听听鸟雀呼晴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，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。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，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春日主打歌，为您带来的是古巨基演唱的《春天》。 去了苍白的脸，空气之中夹杂着一丝爱的气味，混合了多情人的醉和痴心人的泪，映映月华拥有完倒映河岸，是否这幸福已经峰回路转，终于在眼前。永恒的春天若有几分可能，就让我耗尽一生顽固地等，纵然到山穷水尽那一天，一生也不会有一点埋怨。甜美的誓言若能几句实现，就值得耗尽一生顽固，那亲切难舍的思念盛开在春天的每一个夜，等待凋谢。

青春短。今天你不要倔强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汽车洋房，吃得粗茶又淡饭，只要你陪我做饭，抱你白白又胖胖。气得快发狂，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又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阿妹，不要再彷徨，少女的青春短。今天你不要倔强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汽车洋房，吃得粗茶又淡饭，只要你陪我作伴，抱你白白又胖胖。只要你陪我作伴， 千千阙歌，跟歌声一起涌动的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回忆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再为您送上一首孟庭苇演唱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。我是雨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周三凌晨1点再会。心里轻轻回来，不吵醒。 美好的生活离